神到，财神到，财神到我家大门口。迎财神，接财神，把财神接到我家里头。从今我叫好运，财源滚滚来，做生意哈一本万利，买马票哈得心应手，凡事的东成西就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大家迎接财神到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财神到我家大门口。神接到我家里头，从今我叫好运，财源滚滚来，做生意还一分万利，买马票还得心应手，凡事都东成西就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大家迎接财神到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财神到我家大门口。迎财神，接财神，把财神接到我家里头。从今我叫好运，财源滚滚来，做生意还一分万利，买马票还得心应手，凡事都东成西就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大家迎接。